水忘了我在暮鼓晨钟，有没有听懂锁寒冬，春天你开满枝头放晴空，有没有看见彩虹，我嗅着花儿盼你回首，来时路的风华依旧。比一树飞梦早已绣在风中，在风中。